奋知人至此的真主之名 Alif Lam Mim， 众人以为他们得自由地说，我们已信道了而不受考验吗？我却已考验在他们之前的人。真主必定要知道说实话者，必定要知道说谎者。难道作恶的人以为他们能逃出我的法网吗？他们的判断真恶劣。凡希望会见真主者，谁都应当知道真主的限期是必定降临的，真主却是全聪的，却是全知的。凡奋斗者都只为自己而奋斗，真主却是无求于全世界的。信道而去行善者，我必定勾销他们的罪恶，我必定以他们的行为的最优的报酬赏赐他们。我曾命人孝敬父母，如果他俩勒令你用你所不知道的东西配我，那么你不要服从他俩，你们要归于我。我要把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。信道而且行善者，我必定使他们入于善人之列。有些人说我们已信真主了，当他们为真主而受迫害的时候，他们把众人的迫害当作真主的刑罚。如果冤柱从你们的主降临，他们必定说我们却是与你们在一起的。难道真主不是知道世人的胸襟的吗？真主的确知道信道者，的确知道伪信者。不信道的人对信道的人说，你们遵守我们的教条吧，让我们负担你们的罪过。其实他们绝不能负担他们的一点罪过，他们却是说谎的。他们必定负担自己的重担，再加上别人的负担。复活日，他们对于自己所伪造的谎言必受审问。我却一派努哈去教化他的宗族，他在他们之间逗留了950年，洪水就袭击了他们，因为他们是不义的。我拯救了他和他同船的人，我以那为全世界的一个迹象。我却派遣伊布拉辛，当日他对他的宗族说，你们应当崇拜真主，应当敬畏他，这对于你们是更好的。如果你们知道除真主外，你们只崇拜偶像，你们只捏造妄言，你们舍真主而崇拜的偶像不能主持你们的给养，所以你们应当到真主那里寻求给养。你们应当崇拜他，你们应当感谢他，你们只被交归于他。如果你们否认我，那么在你们之前的许多民族也否认过他们的使者，使者的责任只是明白的传达。难道他们没有看见真主怎样创造众生然后使他们复活吗？这对于真主却是容易的。你说你们应当在大地上旅行，因而观察真主怎样创造众生，又怎样再造他们。真主对于万事却是全能的，他惩罚他所抑郁者，连续他所抑郁者，你们只被招归于他。你们无论在地上或在天上都不能逃避天谴，除真主外你们没有任何监护者，也没有任何冤助者。不信真主的迹象及于真主会见的这等人，对我的恩惠已经绝望了，这等人将受痛苦的刑罚。他的宗族说，你们杀死他或烧死他吧，这是他们唯一的答复。真主拯救他脱离烈火，对于信道的民众此中却有许多迹象。他说，你们舍真主而以偶像为神灵，只为今世生活中互相亲爱罢了，但在复活日你们将互相抵赖，互相诅咒，你们的归宿是火狱，你们绝没有冤助者。卢特就为他而信道。伊布拉辛说，我必定迁移到我的主那里去，他却是万能的，却是智睿的。我赏赐他伊斯哈格和耶尔古巴，我以预言和天经赏赐他的后裔，我把他在今世的报酬赏赐他，在后世必在善人之列。我曾派遣卢特，当日他对他的宗族说，你们的确干丑事，在你们之前全世界的人没有干过这种丑事的，你们务必要以男作女，拦路作恶，当众宣淫吗？他的宗族说，你把真主的刑法昭示我们吧，如果你是诚实的人。这是他们唯一的答复。你说，我的主啊，求你助我以对抗伤风败俗的人们。 当我的使者带着迦英来访伊布拉欣的时候，他们说，我们必定毁灭这个城市的居民，这个城市的居民却是不义的。他说，卢特的确在这个城市里。他们说，我们知道在这个城市里的人，我们必定要拯救他和他的信徒，他的妻子除外，他是和其余的人同受刑罚的。当我的使者来访卢特的时候，他为他们而忧愁，他无法保护他们。他们说，你不要害怕，不要忧愁，我们必定拯救你和你的信徒，你的妻子除外，他是和其余的人同受刑罚的。我必定使天灾从天空降于这个城市的居民，这是由于他们的放荡。我却以为能了解的民众，而使这个城市遗留做着一个明显的具象。我曾派遣舒阿布教化麦德烟人，他就说，我的宗族啊，你们应当崇拜真主，应当畏惧末日，不要在地方上为非作歹，摆弄是非。但他们否认他，地震就袭击了他们，顷刻之间他们就僵卧在个人的家中。我曾毁灭阿德人和萨摩德人，他们从他们居住的地方，却已明白他们被毁灭的情形。恶魔以他们的行为迷惑他们，而阻碍他们遵循正道。他们原来是能思维的。我曾毁灭哈龙、法老和哈曼。摩西亚曾昭示他们许多明证，但他们在地方上自大，他们未能逃避天谴。每一个人，我都因他们的罪过而加以惩罚。他们中有我曾使飞沙走石的暴风去伤害的，有为恐怖所袭击的，有我使他沦陷在地面下的，有我被溺杀的。真主不致亏望他们，但他们亏望了自己。有些人舍真主而别求监护者，他们必如蜘蛛造屋，最脆弱的房屋却是蜘蛛的房屋。假若他们认识这个道理，就不会崇拜偶像了。真主的确知道他们舍他而祈祷的任何物，他是万能的，是智睿的。这些比喻是我为众人而设的，只有学者能了解他。真主本真理而创造天地，对于信道的人，此中却有一种迹象。你应当宣读启示你的经典，应当谨守拜功。拜功的确能防止丑事和罪恶，纪念真主却是一件更大的事。真主知道你们的作为，除以最优的方式外，你们不要与信奉天经的人辩论，除非他们中不义的人。你们应当说，我们确信降世给我们的经典和降世你们的经典，我们所崇拜的和你们所崇拜的是同一个神明，我们是归顺他的。我这样把经典降世你，蒙我赏赐经典的人有确信他的，这等人也有确信他的，只有不信道的人否认我的迹象。以前你不会读书，也不会写字。假若你会写字，那么反对真理的人必定怀疑，不然这是我明显的迹象。他保存在学者的胸中，只有不义的人否认我的迹象。他们说，怎么没有一种迹象从他的主降临他呢？你说，迹象只有真主那里，我只是一个坦率的警告者。我降示你这部经典，可以对他们常常宣读，难道还不能使他们满意吗？在这经典里，对于信道的人却有恩惠和纪念。你说真主做我和你之间的见证已经足够了，他知道天地间的一切，确信神邪而不信真主者却是亏舍的。他们要求你早日昭示刑罚，假若没有定期，那么刑罚必已降临他们。当他们不知不觉的时候，刑罚必定突然降临他们。他们要求早日昭示刑罚，火狱必定是包围着不信道者的。在那日，刑罚将从他们的头上和脚下降临他们。他们说，你们尝试你们行为的果报吧。我的信道的仆人啊，我的大地却是宽大的，你们应当只崇拜我。每一个有气息者都要尝死的滋味，然后你们将被召归于我。信道而且行善者，我必使他们在乐园中得居，在夏林祝贺的楼上，他们将永居其中。工作者的报酬真好，他们是坚忍的，他们只信托他们的主。许多动物不能负担自己的给养，真主供给他们和你们，他是全聪的，是全知的。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，制服了日月，他们必定说真主。他们是如何荒谬的， 真主要是哪个仆人的给养宽裕，就是他宽裕；要是哪个仆人的给养窘迫，就是他窘迫。真主却是全知万事的。如果你问他们，谁从云中降下雨水，而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呢？他们必定说：真主。你说一切赞颂全归真主，不然他们大半是不了解的。这种今世的生活只是娱乐和游戏，后世的住宅却是充满生活的。假若他们知道，当他们成全的时候，他们诚恳地祈祷真主；当他使他们平安登陆的时候，他们立刻就以物配主。叫他们辜负我赏赐他们的恩典吧，叫他们享乐吧，他们将来就知道了。难道他们没有知道吗？我曾以他们的城市为安宁的境地，而他们四周的居民被人劫掠。难道他们确信神邪而辜负真主的恩惠吗？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或否认已降临的真理者，谁比他还不易呢？难道火狱里没有孤恩者的住处吗？为我而奋斗的人，我必定指引他们我的道路。真主却是与善人同在一起的。伟大的安拉，至实的语言。